突如其来的一个瞬间移动让不少观众惊叫，但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，瞬间移动几乎可视为法师系职业的标配去防备。可是再细想的话，一叶知秋具有瞬间移动的技能，那么结合豪龙破军的突进，早就可以捕捉海无量的身形了，似乎完全没有必要等到这最后一刻再出手。所以说一直没有动手只是布局，让方瑞误以为一叶知秋没有瞬间移动这一技能的布局，让他放松对瞬间移动的防备。同样的变化看在眼中，普通玩家并没觉得怎样，但是对于职业选手们而言，却瞬间想到这当中所含的意味。控制耐力的赛跑比赛，从一开始这就只是大众的看法，没有任何一个职业选手会从这么简单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状况。指望职业水准在这种基本的东西上发生失误，那未免太看轻人了，直至看到这个瞬间移动。一个因为太多人选用导致失去意外性的武器打制技能，在这样的布局下重新具备了意外性，这让众人对孙翔不免有些刮目相看。大家场上做过对手，甚至有的之前和孙翔还当过队友，他们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了孙翔的变化，这一切都是从加入轮回这支战队开始。是在家世战队的时光中领悟到了什么，还是在轮回战队里学到了什么，亦或者是都有？不管怎样，这位新一代的年轻选手正以强劲的姿态让自己不断地走向完善。好一个瞬间移动，众人心中都发出了赞叹。一叶知秋瞬间移动传送，因为只是一阶，传送距离有限，一叶知秋最终是直接闪现到了海无量的身侧。天机，最低阶，但却也是战斗法师最轻快的技能，自一叶知秋手下使出。他的身形闪现的那一刻，战矛却斜就已经挑起，翻滚，海无量一个侧身翻滚，避过了。解说潘林发出一声惊呼，职业选手们也纷纷觉得意外。如此出人意料的瞬间移动，如此出其不意的一击，方瑞居然还能反应过来。 能反应说明还是有准备啊。 说话的是阮永斌，呼啸战队的牧师选手，方瑞昔日的队友。对于方瑞，他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熟悉和了解。 不愧是猥琐流的大师啊，从来都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摩对手吗？ 烟雨战队的李华说着，这话听着可不太像赞扬，但却真说到点子上了。众人舍身处地的将自己置身在方瑞的境地后，都觉得孙翔的这一布局已经足够让他们放松对瞬间移动的警惕，方瑞却还能防备着，只能是因为他的性情和风格了。 天机不中，但孙翔看起来并没有就此气馁，至少他得到了贴身紧逼的机会。 一叶知秋跟着就是又是一击，强龙压，刚刚天机挑上的雀邪顺势挥下，转成了一招强龙压。这技能强制倒地，判定超强，不可能用攻击招架的方式来应对。刚刚避过天机的海无量不及起身，连忙就又在一滚。强龙压所灌注的魔法斗气轰到了地上，顿时砸出了一个小坑，雀邪跟着就已再度挑起，不给方瑞喘息的机会。龙牙，海无量借翻滚起身之力斜跨出一步，勉强避过，与此同时一掌拍出，推云掌，气功师的低阶技能一个。海无量这点小空档里也根本没机会施展需要运气独条的那些强招，只能用这种较快速的小招来阻挠一下对手的连续攻势。推云掌伤害不强，但却有击退效果，对于眼下的海无量来说，自然是争取空间的一个不错选择。 元武棍，却不料一叶知秋不闪不避，直接施展了这一技能， 圆武棍带抓取效果，此时海无量的推云掌纵然可以拍中一叶知秋，自己却也免不了被这圆武棍给挑到，击退却也是带着他的倒地，对他不利。无奈方瑞只能放弃了这一掌，海无量向后就翻，就要避过这一击，却不料操作下去海无量竟无反应。方瑞猛然间意识到原因时，雀血已经刺进胸口，将他挑向了半空。 怎么回事啊？ 普通玩家眼中就是一次没躲过的攻击命中而已，可在职业选手眼中，这一击没躲过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，肯定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状况才对。 海无量没有耐力， 不知是谁发现了问题所在，叫了出来。众人一怔，顿时又是一通头脑风暴，发现他们对于孙祥意图的揣摩竟然有点简单了。孙祥的意图并不只是布局一个瞬间移动，消耗海无量的耐力，这本身就是他的一大意图。因为方瑞的打法猥琐流不会与对手硬碰，而是会进行各种避重就轻的周旋，这当中就免不了大量的走位，疾跑、翻滚、跳跃，这些很寻常的动作都是需要消耗耐力来完成的。只是除了持续不间断的疾跑，极少有人感受到因为耐力不足而限制了动作的发挥，因为这些动作很少会大量的密集的连续使用，对耐力进行持续的消耗。而方瑞的猥琐流打法对这些动作运用远比一般打法要多，但是即便如此，耐力却也从来没有成为限制影响过他的打法，因为耐力的自动恢复是很快的，完全可以负担方瑞猥琐流的节奏。但是今天这比赛，孙祥和方瑞展开了一场消耗耐力的单纯追逐，战斗法师的耐力略多，但气功师的耐力消耗较慢，最终是一叶知秋的耐力先行耗尽，于是孙祥在此时发动突袭，豪龙破军、瞬间移动两个技能的配合使用，让他完成了近身。虽然没能一击命中海无量，但至少帮他赢得了先机。于是连续的紧逼攻击，方瑞连续操作闪避，自然是用他最娴熟的猥琐流打法。于是接连几个翻滚疾跑后，他耗尽一叶知秋后所剩不多的耐力，竟也不剩多少。就在一叶知秋这记圆武棍扎过来时，方瑞让海无量强制取消了推云掌。强制取消也是会消耗耐力的一项操作，结果这一下让海无量耐力彻底走空，紧接着就要躲避圆武棍的翻滚，竟然因为耐力不足没能施展出来。耐力，从来不会在实战中缺乏的耐力，因为一场极致追逐产生过大的消耗，而后在连续快速的攻势下，竟然无法支撑方瑞的猥琐流打法。如果说之前大家从孙祥身上看到的是成长的话，那么此时，众人从孙祥身上已经意识到了一种可怕。他再也不是单纯的只靠操作和技巧去强吃对手，他开始观察对手，分析对手。方瑞的猥琐流，这么多年来不知让多少职业好手郁闷到吐血的打法，今天竟然被孙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给限制住，彻底的限制住了。哪怕耐力恢复得很快，但是方瑞的猥琐流打法消耗也是飞一般的快，在趋近于零的这种下限状况下，弹性实在太小，孙祥只要保持攻势的紧密，方瑞就会频频遇到耐力不足的情况。被圆武棍挑起了一圈的海无量已被摔翻在地，这么会儿的功夫，职业选手们都已经帮方瑞分析清楚了他要面对的局面。那些曾被方瑞的猥琐流郁闷到吐血的选手，此时可都是相当的幸灾乐祸。当猥琐的方瑞不能猥琐时，那会是怎么样呢？眼下可就要呈现给大家了。 罢碎！ 一叶知秋手中雀血抡圆了，向着横倒在地上的海无量走去。海无量翻滚避过， 这一下可就把这么丁点功夫恢复起来的耐力又给用了。 龙牙 紧接着就倒的一击，换是平时的方瑞绝对一个连续的翻滚避过，再一滚走一叶知秋的身侧，可是现在就连接连的一滚他都没办法操作。海无量的耐力像是闪起了红灯般不断的闪烁着。